落马洲路去落马洲方向，近住落马洲径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但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皇后大道中近树厂街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另外中环半山一带包括是荷里活道、坚道、鸭巴甸街、上亚尼北道和亚宾诺道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塘尾道的支路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荣昌村。大埔道落车去深水埗近住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另外现在部分地区都是落紧雨的，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苏颂音乐，苏颂 Ega， 我好想写一首歌系关于 What about the romance？ 即系浪漫最 core， 你去爱嗰个人嗰一刻咧，我觉得每个人 forever 嗰个字咧都唔同嘅。我觉得 forever 系 stand for 一刻嘅 memories， make memories 系好紧要。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颂音乐。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Inspiration，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融。最代表到我的童年回忆的外语歌手或者乐队，我会揀 Spice Girls。 他们第一张唱片 Wannabe， 我已经开始喜欢，而夜晚睡觉的时候，其实张 CD 里面的 booklet 我都还在那里拧。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号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梁子娟，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一开始呢就唔开口就觉得佢係酷嘅，一开口係多嘢讲嘅。即係啱啱会有个反差囉。 Hello， 我係 Queen 夏子娟，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09。 做咩要拖一拖嘅？ 因为佢啱啱个秒针要拍嗰下，系啦，2:09啊，5月4日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啊报下天气先啊，报天气啊， 而家天气23度啊，外面气温相对湿度79%， 系欢迎继续收听咧，我是你的后援会， 冇错， 今日我系巴士阿一， 巴士阿叔个 friend， 巴士阿一。 我系等好耐波城， 系啦，我哋加埋系等好耐巴士波城阿一，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咁小弟咧今朝咧，大约9:00左右咧，系要入到去石门嗰边咧，就踢一个嘅传媒杯嘅， 哇， 比数系3-0，我哋输波，我哋输波， 所以你应该系0-3， 零比三，吓一吓大家，系、哦、啦， 你有冇出场啊？ 我有下半场， 哦，你失咗几球、啊？ 失咗一球， 哦，算系咁噶啦， 算系咁噶啦。咁啊，嗱，首先即系讲下发生啲咩事先，点解话等好耐巴士呢？其实系咁嘅，咁由于即系我住喺东区嗰头啦，咁东区嗰头咧有一架嘅巴士咧系可以直接入到去即系嗰头叫做马鞍山嘅，咁啊需时大约30分多少少嘅车程啫，因为搭过几次噶啦嗰架，咁所以咧如果我9:30开波啦，当我9:40入到去，即系可能你又换衫啊又热身左右，其实系嚟得切嘅，咁即系其实我目标咧系8:09左右咧要上到车。 系 好啦，咁我前一晚咧已经 check 晒啲路线啦、，check 好晒时间表啦，咁啊大约佢8:00开始咧，每20分钟会有一班车嘅，咁喺小西湾嗰度开出， 20分钟 系啦，20分钟一班车喺小西湾开出，咁小西湾去到我屋企楼下咧，大约4字多啲啦，咁所以咧我8:40咧系已经落咗去个车站嗰度噶啦，咁啊预下睇可唔可以搭到8:00嗰班车啦。咁啊，如果我坐唔到8:00嗰班车嘅话咧，我都可以坐8:20嗰班，即系嚟到太古嗰边都系我谂 搭八搭九 左右，咁就啱啱好啦，成件事系咪先？我仲谂紧，如果我搭到早一班车啊，入去食个早餐先啊， 几过剂啊！你谂下， 非常之过剂。好啦，咁啊，搭4开始等啦，等到搭12，一架车都冇嚟， 即系到9:00都冇喎。 系啦，我差唔多系等咗。 8个字啊， 系8个字有 到嘅。咁你有冇 keep 睇住嗰个 app 咧？佢显示系咩咧？ 系啦，我系冇装到任何 apps 嘅。系啦，咁呢个一阵再分享啦。 武装分子你呢、這个， 呢个唔得，呢、這个唔得。好啦， 未听过咩呢、這个？ 我未听过、這個。 武装一啲嘢就系被称为武装分子嘛？ 呢个唔得，呢、這个唔得。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大约咧喺我搭十一嘅时候咧，我决定转搭的士啦。咁啊，搭的士个价钱我谂贵10倍啦，因为嗰个巴士嘅车程系10-0左右啫嘛。我搭 好远 嘅， 你嗰个 入的士入到去150几至160啦，10倍嘅价钱。 十倍价钱仲要等8个字，我讲紧前面。 系啦，好啦，今日个问题嚟啦，假设你系我啊，究竟你喺等到几耐嘅时候，你系会选择转头搭的士呢？ 嗱，应该系话我应该首先要计，我当我9:30要去到嗰个目的地啦。咁然后个的士系我当 20分钟嘅，20分钟 啦。咁我就会咁样倒扣啦，即系话搭11，如果巴士都未到咧，我就要上的士。 系， 因为我要确保准时到啦。咁而最快都系的士嘅啫。 系系。 咁如果你系啦，其他嘢都搞唔掂嘅话，你搭上去一定要上的士。 我想知喺嗰个嘅心路历程，你有冇出现过任何关口呢？或者有冇出现过任何嘅思辨喺入边咧？ 我只会出现好多粗口喺里边。我搭4喺度等，你搭正都未嚟咁样，因为冇啊，你冇得计嘅。就因为就算我睇住个 app 都好啦，佢有时显示都可以系错。 系。 咁系会嗱呢个情况，你我就唔会怪责自己啦。平时有阵时会怪责自己，哎呀，我早啲出门口啦，我做多一阵咪好咯，咁样。但系因为呢个你已经有充裕嘅时间等，所以你都冇乜得点样啦。 系嗱，我有啲心理关口系要去思索嘅。咁啊，例如啲咩咧？嗱，由于小弟又比较即系低收入嘅人士啦， 系 10倍嘅价钱，我觉得系有啲离谱嘅。咁所以飞去到最后一步咧，我都唔会选择系坐呢个嘅的士啦，或者直接由东区坐的士入到去石门嗰边嘅。 咁、那个心理关口系谂紧啲咩咧？由于系要过两条隧道啦，即系分别要过东隧啦，同埋呢个大老山嘅隧道啦。咁、 哦、 我谂喺我大概等到搭八搭九嘅时候，我谂好唔好转地铁咧？即系例如我起码过咗个澄海先，我过到去油塘，我先至转的士，感觉上又好似冇咁贵。 系 咁，但系你又谂，我过一过海十几蚊，咁但系咧的士系有个概念嘅，佢叫咩短加长减， 同埋你过海有阵时收个价钱又唔同，佢有时唔知要计埋佢 回 程 啊，系啦。咁我喺个脑入边咧系不断作呢个叫运算，咁最尾。我系 call 咗的士嘅，即系因为嗰个翻工时间咧，你喺街度好难截到的士啊。咁、哦、最尾 call 的士啦，好啦 ，call 的士嘅时候就嚟咗另外一个问题咯。好啦 ，call 咗的士，永远都系喺你 call 咗的士嘅时候咧，就会喺你面前现兜兜有嘅的士出咗现。 哦， 咁你又会点样选择呢？ 因为我个人有责任感嘅，我都试过好多呢啲情况，因为我等到冇车，一叫完就有噶啦。咁我会照等嗰架的士嚟嘅， 因为你 call 咗佢 ，call 咗佢嚟紧啊嘛， 系 都系有都系钱啦、 啊，系 系啦，咁我就会照等嘅， 系 咁 我都系选择系照等嘅， 有责任 系啦。与此同时咧，有啲 call 车嘅的士，由于佢知道要过海咧，即系你唔喺街度截咧，佢、系会收单程隧道费嘅啫， 系 系啦，佢未必收你回程嘅、好啦，呢个时候咧，反而系今日嘅重点啦。 呢 个时候巴士站咧。有对夫妇年纪我谂六十零七十岁左右啦，咁嗰位嘅叔叔咧就抛低咗几句说话俾我嘅，后生仔，我教你装呢个 app， 咁你咪知道个巴士几时到站咯。系啦，佢以一个啊世外高人嘅智慧话俾你知，究竟应该点做？但系你要知道咧，你当时嘅心情。犹如腋窝上嘅蚂蚁， 实啦腋窝 系啦， 你估下点咧？ 嗱，我嗰下咧，我觉得自己呢两年咧读完佛学之后咧，嗰个情绪管理系几好嘅。 系啊， 跟住我系交咗场戏俾佢嘅。哦，系啊，即系我要扮唔知先嘅、哦。但其实我系知道有啲咁嘅嘢噶啦。我唔选择去装咧，其实系个原因系由于佢有几间公司，我唔知边间公司打边间公司啊。 搞 咁、而且咧，你啱啱都提过佢啲报时嘅时间咧，唔系话非常之准确啦，有时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都唔系太有用啊。咁所以 概念啊嘛， 所以我会宁愿早啲落去等嘅。咁而且我部电话得64G咧，我就无谓嘥位啦。咁样 你64G喎， 咁所以咧， 阿叔又冇错、 所以我就决定交场戏俾个阿叔。哦，系啊，有啲咁嘅嘢啊。哦，好啊，好啊，我下次试下先。 系， 咁佢就继续啦。系啊，咁你下次啲时间咪预得好啲咯。嗱，九点钟啊嚟一班噶啦，等多阵啦。好啦，九点钟嚟一班。个问题系啱啱提过啦，嗰架车要半个钟嘅。咁即系其实九点钟嗰班我点都等唔切，等 唔 切 啦。 咁然后再加上咧，其实我真系等嗰架的士咧，即系我 call 嗰架的士咧，系等到9:04嘅。 系， 架巴士都系冇出现过。 哦， 喺过咗九点正嘅时候咧。个阿叔冇再讲过任何一句说话， 等佢前面讲到自己咁犀利， 系啦，佢面带少少招积嘅笑容， 系， 等我教精你啦，僆仔， 酒店啊有车噶啦， 喺你嗱，我想问一下你啦，喺你如此落魄嘅时候，假设有个阿叔咁样同你倾偈，你估你嘅反应会系点啊？ 燥啊， 你会燥嘅， 燥嘅。即系我已经自己心里面喺度打紧仗啦、 啊， 已经喺度怪罪紧啦， 有呢一种嘅感觉噶， 都会有嘅、 啊。阿叔，你唔好烦我咯，即系 我知道、 我嘅潜台词系，即系我暗马底嗰个系，我有我梗系知道啦。你而家同我讲，你而家同我讲，我都解决唔到噶。 我之所以我搭四咪已经喺度啦，阿叔。 系我有回佢一句，唔系啊，我搭四已经喺度等紧噶啦。 跟住佢又话啦，嗱，你装个 app， 你咪唔使太早出门口咯。 系啊。 系咪你下次睇住个 app， 你咪就翻时间落嚟咯。唔系，佢哋讲 apps 啊，你睇翻个 apps， 你咪知道几点钟到，你咪唔使咁早落嚟咯。系咪再燥啲啊？ 哦，但系我今日我觉得嗱，你首先第一样嘢啊，大家要留意 provide the dead 啊，即系提供翻个情况。我系瞓咗两个几钟，啱啱瞓醒嗰下。 你个人躁躁地， 有啲起床气， 有啲起床气，再加上你嗰下嘅焦急嘅情绪，但系我呢两年嘅修为系令到我嗰下 识得交气，识 得交气，将我嘅烦躁，将我嘅焦急，所有嘅情绪系揿到最低。交咗嗰场戏俾个阿叔， 好嘢！ 所以我觉得今日我系值得大家嘅掌声嘅。 好嘢，好嘢，好嘢！我想知道你上的士个阿叔有咩反应啊？有冇讲啲咩？ 佢冇特别同我再沟通嘅。咁佢继续喺度等嘅。咁我亦都司仪嗰架巴士唔知几点先至再嚟到，亦都冇再继续，即系冇再理落去啦。咁但系我觉得几搞笑嘅就系个阿叔系九点之后冇再出过任何嘅佢声咯，因为佢睇住个 app 话嗱九点钟一定嚟噶呢架。下一个站嚟紧啦都， 好彩你咧近呢几年有修行下咋，如果唔系嘅话咧仲出事啊！你行埋去问佢九点啦，车咧 个车咧 喺边啊？变出嚟俾我啊！ 所以所有嘅情绪都系一念之间，同呢一首歌一样， 日出定日落都系一念之间。 凌晨一刻睁开这双眼，看天际的指南，沿途单车的钟叫响起，暖光照出欢颜。La Vie, La Vie, 人人奇形如真有稀奇，来静坐下，一日花已开启，心跳听到吗？花尽岁月出走，还未有地下。 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 少年波城与白宝一。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有嘢解决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少年波城究竟系咩事啊？ 我唔明啊，点解我咁靓仔，但系我开始甩头发啦，可以点算啊？ 你嗰啲唔系叫甩头发啊，你嗰啲系鬼剃头啊！师傅话你有十几只跟住你啊！ 我猜 你唔记得上次我哋去睇你嗰个系咁讲嘅。 唔好再提啦，好惊啊！ 攞啲真嘢出嚟讲啊！ 但今日唔系想你帮我驱鬼，嗰啲你解决唔到噶啦。你不如俾个法宝我帮我解决呢个男性嘅危机啦。如果唔系啊，我就会同阿 O 一样噶啦。 阿 O 系 阿 O 啊， 系唔可以唔可以俾人知佢系边个噶？ 我一齐一二三， 为神光第一剑嘅阿 O 啊！ 哎。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边个啦。 我不想跟他一样啊！你看他近排影嗰啲相咧，越嚟越少啦。 好啦，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啦！哒哒哒哒哒哒，黄金走人法。 你同佢好 friend 啊？攞佢个名嚟玩嘅。 今集个法宝系你谂噶，你唔好谂住拱落我嗰度啊！黄金咒润法是一个在黄金咒的时候用的润发产品，因应发哥在电影里面的不同造型而有不同的版本，用了之后会有不同的效果的。 发哥都挺好啊，我都很仰慕他的，等我即刻试一下先。 那你试一下这个啊，就这样滴在个头上面就得了。 我滴滴滴， 不是这个头啊，高啲啊！ 哦，高啲啊！ 唔系膊头啊！ 哦，鼻头啊！ 唔系鼻头，再高啲啊！ 哦，额头 再高啲啦、 啊哦！好啦，我试下先。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点解好似冇乜反应嘅？呢个系咩版本嚟嘅？ 呢个系黄金咒润发赌神版本。 咁点解我冇好似赌神咁嘅发型呢？ 你要有瑞士银行本票$10,000先至可以使用噶，话明系赌神版本啊嘛，你有冇啊？ 搵下先，$10,000啊！啊，我呢度得荷兰银行支票啫，得唔得噶？ 咁我帮你唔到啦，你搵多啲钱再嚟过啦。 咁但系你有其他版本噶嘛？我试下呢一支啊，系橙色噶，写住系龙珠版本。唔通我可以变到好似撒亚人咁多头发，又金色又成？ 唔好意思啊，呢支唔系俾你用噶，呢支系俾宠物用噶。发哥喺入边系做龟仙人噶嘛，所以呢支黄金周润发系俾啲龟用噶。佢你查完之后，啲龟个头壳顶就会生头发啦。 不要啦，都是头一个啫。 无论是陆龟、海龟定水龟都得噶，男女都得。无论是龟乸定龟公都可以生头发啊。 唔系、哦，我发现近排咧，我只龟同我报梦啊，佢话佢都想试下佢个头有生头发嘅感觉，所以咧，俾我攞翻去俾佢试下啦。 好啦，我俾你啦，俾你只龟好啦、哦，你唔好查喺啲。其他位置喎、 哦，咁仲有咩地方可以查？ 即系你要查翻喺个龟会生头发嗰个位置啊！ 哦、 你唔好查喺佢个壳嗰度啊！ 哦、 你等阵先，我要出 roller。 本广播剧制作并无任何动物受到伤害， 但系我受到伤害、哦。 咁你仲要唔要试下第三个版本嘅黄金周润发啊？ 诶，都好啊，攞嚟试下，仲好过我而家个头咁样啊！ 嗱，你滴啦，滴出嚟啊！滴神咁样啦，滴滴仔周记 咁细滴嘅，哇，好似 feel 到仲有啲热热地咁样、 啊，系咪有啲辛辣嘅感觉啊？ 系啊，好 spicy 啊！ 逢滴辛啊， 逢滴辛辣味，呢个有咩版本嚟噶？ 你 呢个咧系发哥喺《魔道王》入边嘅造型嚟噶。 咁即系点啊？ 你自己睇下张电影海报，佢冇头发噶。 你玩过啊？咁知会维持几耐噶？ 话明系黄金周润发，佢会维持到出年嘅黄金周噶。即系你嚟紧呢一年都冇头发噶啦。 唔系嘛？ 唔紧要啦。你见隔离台有一个 DJ 冇头发都捞得好掂，冇头发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加油啊，少年 Bob 成！ 我大佬啊，今集玩到头发都冇埋，唔系唔俾啲掌声啊？ 我哋要多谢发哥嘅， 系啦，应该唔会知嘅。 我期待有一日行山嘅时候见到发哥，跟住佢同我讲：，喂！嗰次玩得几好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落马洲一架小巴怀疑失控翻侧，小巴司机同五名女乘客受轻伤。事发在下午近一点，一架专线小巴沿落马洲路往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行驶，期间发生意外，小巴防撞栏和挡风玻璃损毁，杂物散落一地，救护员在现场治理伤者，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云毅就修订逃犯条例在学院的法律网志撰文，提到很多市民关注一旦通过修例，如果中央政府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行政长官难以拒绝，又担心成为恒常的移交安排。他建议政府先处理台湾杀人案，之后再处理修改条例，又认为可以移交的罪行应该只限于最严重的罪行。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接受本台英文节目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不应该对本地以至国际的关注视而不见，又批评特区政府未有向公众充分解释，市民有理由感到担忧。立法会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工党的张超雄关注第四条列明奏唱国歌的时候参与或者出席人士必须肃立，质疑是引入无谓的争拗。他引述近日一段宣传片，坐輪椅的長者在奏國歌的時候亦都站立，是製造恐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回應說，第四條是指引條文，若果能夠縮立就縮立，不能夠縮立大家都會理解。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超過一個小時，是兩國元首自通俄門報告公開之後首次談話。白宫表示，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委内瑞拉和乌克兰局势、北韩核问题以及通俄门调查报告等的问题。两人谈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方签订限制核武新协议的可能性，作为当前美俄协议的延伸。特朗普形容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良好对话，双方讨论到特别调查官米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指报告显示美俄之间并没有勾结，普京对报告内容感到可笑，被问到有没有敦促普京不要干预明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说两人没有讨论过有关问题。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而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啦，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現時咧，柴灣連城道上山方向仍然都係擠塞嘅，影響到柴灣迴旋處一帶都係車多繁忙。市民咧，請你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柴灣墳場一帶。咁另外咧，皇后大道中近雪廠街一段都係擠塞，龍尾去到花園道口。中環半山一帶咧，包括荷里活道、堅道、亞巴甸街、上亞厘畢道同埋亞賓諾道一帶都係車多繁忙。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去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车龙，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塘尾道嘅支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荣昌村。大埔道落斜去深水埗近住美河楼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挤塞，龙尾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反方向翻沙田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大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听咗寻常试认真做几集，你知唔知啊？落个样系点噶？ 直播室里面呢有蛋白一兜、蜜糖一杯同埋呢个干咗嘅柠檬一个。 即係你个柠檬都老老地㗎，炒晒炒晒皮㗎喎，你个柠檬。 唔係老老地呀，好似佢 面皮 呀。Jai? 逢星期六 下午四至六， 寻常试 认真做 ,Dixon, 思培 阿乐 莫莉。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人打边炉切生果去旅行，边种寂寞你有试过啊？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切生果，难道寂寞就如俗套戏用慢倾过？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看山火，寂寞就如没有无谓合照过。 继续蒲铭心同董哲嘅纠缠故事，嚟到两位分开之后，各自喺自己嘅时间线上若有所失，想享受寂寞，同时亦都害怕寂寞。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 作歌随计中，填词林夕，编曲有 Jewel 林之秋，监制系 Juno 加上 Jewel。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郑安琪《其实寂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夏子娟，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咧？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我以为佢系应该玩开音乐嘅。跟住以为是很多嘢讲嗰啲，但反而相比之下，我觉得阿一好像是比较少嘢讲啲嘅。 Hello， 我是 Queena 夏子娟，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我哋呢一个嘅访问又嚟到请女神上嚟倾偈嘅环节啦。 系， 我哋有一个传统嘅，就最中意咧将啲女子组合就拆开晒，逐个逐个嚟倾嘅。 系， 系啦。咁等佢嘅防备力最低，同埋冇其他人咧可以帮佢挡。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嘉宾咧，就系嚟自 Bingo 嘅，就系阿 Queen 啊，子娟啊，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 Bingo 嘅夏子娟 Queen 啊。 系啦，我想问你嚟之前，你嘅成员有冇同你讲过 透露啲咩啊？ 呢个节目嗰两个男仔好阴险噶，要小心啲。 用阴险已经俾咗面啦。 系啊， 系啦， 好自格噶嗰啲咁样，佢哋有冇同你讲啲咩啊？ 冇啊，佢就系问咗一句，诶、欸，你今日去港台系咪啊？ 系， 跟住我就话系啊，跟住冇啦。 哦，可能已经唔记得咗我哋边个，喺佢哋嘅记忆之中洗走咗我哋啦。 唔系噶 ，Odilia 咧有喺我哋即系第一集开后援会升去二台嘅时候咧，佢有俾 like 嘅，同埋佢有留言嘅，话加油嘅、 啊。 所以佢所以应该系记得嘅。 系啦， 系啦 ，Carmen 就冇乜特别。 Carmen 就系咯。 系咯， 不如阿卡文留言翻啦，好唔 好？ 卡文记得留言啦， 留言翻啦，特别今集阿子娟喺度啊，话晒都要撑下啲姊妹啊嘛，咁样 俾个 like。 而家加入咗之后，而家如何咧？习唔习惯？因为要即系譬如有两位新认识嘅成员啦，跟住又宣传啲歌啊，又要出一啲表演咁样。 好彩就系、是、其实同入咗 Bingo 之前，同佢哋两个都识嘅、 哦， 即系特别系 Odilia 系三年前都见过一次，即系 training 嘅时候都有见过。 哦， 跟住卡文又系一路都听过佢个名。 三年前识 Odilia 系 training 系咩嘅？ 其实三年前 Bingo 未成团嘅时候，我有去参加 training 嘅。 哦。 三年之后又兜咗一个圈，又翻翻嚟呢个组合啦。 咁你嗰时最初加入呢一行嘅时候，有冇谂过话，即系幻想将来自己如果可以做到咁样样啦，就好啦。 有啊，即系每一日都冇时间瞓觉，赶紧通告咁样嘅。但系讲紧系好细个嘅时候，十四五岁嘅时候， 系。 跟住后屘慢慢大咗之后。 要瞓觉啦，觉得个人需要 系啊，因为唔瞓觉唔得嘅，个皮肤都会差嘅。 我觉得系真嘅呢一个，瞓少咗而家皮肤会生粒粒噶。 系啊，老闆黑眼圈咯，真系依家啲新陈代谢唔得啊。 大佬你而家廿几岁啫， 唔系啊，系明显 feel 到，如果以前通宵咧系冇嘢嘅，但系依家通宵咧系用一个星期去补翻嚟。 你自己都怕咗呢件事啊！啊算啦，唔通宵啦，好攰啊！ 系啊，唔得，唔可以通宵。 嗱，适应力好强啊！睇下你今日能唔能够适应到我哋呢两个啦。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阿子娟你估下我同阿一咧，一样嘢嘅。咁啊，因为你哋而家 Bingo 咧就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叫《后街女孩》，系啦，有冇得简单介绍下即系《后街女孩》呢、這、一个呢首歌嘅概念大概系点咧？即系 MV 大家都会睇到系，咦，好似系一个即系线上游戏嘅形式做一个包装咁样样喎。咁、系， 因为其实我哋呢只歌嘅歌名咧，都已经同日本有一个动漫《后街女孩》系一样嘅，即系本身系其实。是我哋一隻歌出嚟啦，跟住聽到個編曲有啲似打機咁樣，又加上俾咗後屘俾咗填詞人梁柏堅先生，咁樣填詞之後咧，佢就話：其實我有睇過日本一套動漫叫《後街女孩》，佢哋三個女仔，你哋有三個女仔，跟住你哋又唔係傳統嗰啲好嬌小嗰啲女仔啦，好女仔嘅，就話我哋三個其實都幾男仔 feel 嘅。就话不如就做一个歌词系后街女孩咁样啦，所以后屘就有咗呢份歌嘅歌词啦。 哦， 但系你有冇去睇嗰个嘅动漫作品呢？ 我有睇啊，所以我好唔中意睇动漫，但系为咗呢只歌我都睇咗。 咁你觉得如何呢？即系你以唔系好中意睇嘅嚟睇到呢一套动漫，你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其实佢哋个创意真系好劲。即系要将其实日本嘅创意都好劲啊！即系谂下变性都好啦，仲要系做埋女团， 系啊，仲要本身系做黑帮嗰个反差大到黐咗线， 系啊，仲要系成功咗咯， 系 好多 fans 咯，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好笑嘅。 但个 MV 点解系拣打机嘅咧？ 听咗个编曲嘅时候系觉得有打机嘅 feel， 其实佢哋咧有打开机嘅，即系食鸡咁样嘅。 你自己咧？你自己本身玩打唔打机噶？ 我唔打机。 又有冇因为佢哋讲完之后又 download 食鸡？ 有冇试下咧？ 我有啊。 OK。 用咗15分钟时间去 download 嗰个 game， 开咗个 game， 揀角色揀了三分钟。 是。 入了战场两分钟就出来了。 两分钟之后就输了死了。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谁打紧我，但我是这样流紧血咯。 即是其实他 我看不到谁打紧我。 好激动啊他。 跟着我又我就是我是这样跑啦是这样跑啦。但是呢我一站起身呢就被人打咯。跟着我是这样就是瞓低这样爬咯在这 里。是不可以乱咁突个头出来的话。 是不可以啊。跟着呢仲要是我周围这样搵枪，因为卡文又跟我说你呢一跳了机之后呢就要去搵枪。我搵唔到枪咯，但我执到一个背囊咯，但我冇枪，但我执到背囊有咩用啊？ 好啦，我哋呢个时候啊，就要俾你估啦。系啱啱咧，你话开一只 game 之后，嗱三分钟创建角色，玩咗两分钟，即系五分钟啊。 系啦，我哋呢度有个人啊，同你一样啊，玩咗五分钟之后啊，就放弃冇再玩呢只 game 啦。好啦，俾你估下系边个咧？ 我觉得阿一系似打机， 哦，我似打机嘅 原因系 因为。 我而家拎住部电话， 因为我觉得你啱啱问嗰个问题嘅时候，你就话我哋呢度有一个人咧，就好似好有信心， 鄙视性咁样系啦，鄙视唔识打机嘅人啊， 岂有此理嗰种感觉啊， 即系觉得波城系玩咗五分钟之后放弃。 但是你又戴眼镜喎，你好似 成日会打机打到近视， 都会打到打机打到近视。 我可能戴 con 咧， 系啊， 系， 可能佢做咗， 我又系戴 con 呢下咧，系啊，佢可能做咗 隐形眼镜， 系啦。 唉，我估人系估得好差的， 你调翻转咯， 系啊，即系你谂到嗰 谂嗰样嘢，你调翻转， 系啦， 哦，调翻转， 系啊，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咁唔系你就系你噶啦， 我知咁呢个唔系逆向思维，呢个系冇谱嘅思维。我头先唔系我就系佢啦，个节目得两个人， 唔通拣呢个同事咩？ 你打唔打机噶？ 佢都唔打嘅， 搞到我拍咗部电话落台。 最后答案， 最后你觉得边个似系打咗五分钟就放弃？ 边个似同你系同一类人呢？你觉得 系啦，简单啲，边个似系同你同一类人， 都系玩五分钟 睇唔明， 搞唔掂啦， 唉，唔好打啦，都 唔知边个射紧我啊， 我都系觉得你系似打机 ，OK， 即系你都系拣波城， 系唔系打机， 系、okay. 我似系打咗五分钟就放弃，真正嘅答案都叫你逆向思维， 都叫你调翻转嚟谂啦， 不嬲都系坚持自己嘅最初嘅谂法啊， 我哋头先就提逆向思维， 件事系点样咧？由于我女朋友系非常之喜欢玩呢个嘅食鸡啦。咁我从来都唔明白有咩玩啊，有咩玩、啊？大家读多啲书，建设下社会唔好咩？ 系 系啦。咁有一日佢就拎俾咗部电话我嘅。咁你用咗三分钟去创建个角色噶嘛？咁、 啊、 我就唔需要嘅，我直接攞咗佢个 account 嚟玩啦、 啊。 玩咗五分钟之后，佢见我死啊！佢话会令到累咗佢排行榜，唔知点样会跌啦、啊。跟住佢就抢走翻部电话啦。咁同时我哋都放弃咗，冇再玩呢只 game 嘅。 嗯， 系啦。由于我又系吓有人射我咩？点解我扣紧边嘅？ 喺边度？ 系啦，所以啱啱佢提咗一句啊，架飞机跳落嚟之后要执武器， 你冇呢个概念 吓、啊？要执咩武器啊？ 要跑啊！ 系啦，要跑啦。跟住又唔知点解无啦啦个袋 冇生过， 系啦。跟住个圈越收越细啦，开始死啦！我跌咗喺边度？我连自己系边个我都未揾到。所以我放弃咗呢只 game 嘅， 跟住仲要系咧，我系跑到去一间屋啦，跟住我就谂住我踎喺嗰间屋， 你 等到啲人死晒，咁我有机会可能系最后幸存嗰几位啊嘛。点知有一个人咧入咗间屋，系咁对住我打咯，跟住我个角色系咁望个地下，我唔知边个打紧我。 个地下俾人系咁射， 我连嗰个系咁打我嗰个人，我都望唔到佢系咩样。 连边个杀？死自己咯，结果系点样死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我玩其他 game， 你系叻唔叻嘅咧？即系嗱，射击游戏需要嘅嗰个手眼协调系非常之高 嘅， 系复杂啲嘅。但系如果佢啲简单啲，即系可能平时有冇打开机，即系嗰啲咩 Mario Kart 啊、Candy Crush 啊嗰啲。 Candy Crush 有啊。 哦，即系你都会玩嘅，不过系一啲容易啲。 系啊，即系冇乜急速感啊，或者一啲死亡嘅感觉嘅就 OK。 死亡嘅感觉喺度， 我哋去啲简单。 我连玩 Temple Run 我都好惊， 因为又系有嗰种死亡嘅感觉。 有人喺后面追啊，所以好惊啊。 但已经 或者要考反应嗰啲，你都唔系好得噶咯，即系 反应意志，即系嗰啲智力游戏 OK 咯， 系， 但系唔可以有时间限制嗰啲。 咁嗰啲赛车 game 咧？ 赛车 即系嗰啲 Mario Kart 啊，即系嗰啲都系比较女仔 friendly 啲，有啲道具好缤纷、好开心噶啦嘛，嗰啲你得唔得咧？ 换装 OK 咯， 換裝啊！ 即係我唔知道有啲女仔嗰啲 game 咧，就係、是、一個公仔， 係 跟住你係可以幫佢著衫去啲場合，跟住佢幫你評分嗰啲。 哦， 總之好 好簡單呢啲， 好簡單，好簡單。即係其實我好少玩 game 嘅。 哦， 我寧願多啲時間上網睇 YouTube 嗰啲電影。解说啦，我仲要系 好啦，我哋揾翻你嘅日常生活嘅兴趣先。你啱啱提过，你又唔系好睇嗰啲漫画啊、动画嗰啲，唔系好睇啦。 系 打机又唔系好打啦。我相信你 Candy Crush 都系坐搭车嘅时候玩一阵嘅啫。断估你唔会沉迷半个半日咁样喺度玩噶嘛。 我曾经咧 Candy Crush 有一个关咧，我打咗半年。过唔到， 但你都系每日玩一阵啫，系咪啊？ 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系冇嘢做啊嘛，咁咪玩一个晏昼咯，就玩唔到咧。我系有一次咧系嬲到咧，我 delete 咗，即系铲咗个 game。 但之后你又唔服输，又装翻，又再 又装翻。 好啦，咁你仲有啲咩嗜好呢？即除咗 YouTube 睇片之外， 跑步我会每一晚都跑步。 OK， 今晚就跑唔到啦。 最衰都我哋，最衰都我哋，搞到你冇跑。 听日跑，听朝跑。 会唔会有啲人话你嘅嗜好系比较闷啲或者静啲？ 会啊，其实唔系嗜好，我成个人都好闷啊，即系啲人评价我。 系啊，例如佢哋喺边方面系觉得你闷咧？ 同你一齐，譬如一日咁样度过一日啦，我系大家自己做自己嘢。 成班姊妹出去食饭啦，即系可能假设你系同 Odilia 同 Carmen 嗰日系去玩嘅嗰日，俾你 plan 个行程，你会点 plan 咧？即系可能如果佢哋 plan 可能又去行街或者主题乐园玩啦，如果俾你 plan， 你会点 plan 咧？ 我觉得会去主题乐园，即系坐完玩完呢个之后就会玩下一个，咁就会有一个地点去地点咁样咯。 Okay. 但系玩过山车嘅时候都系唔倾偈嘅。 会嗌咯， 嗌咯，过山车好难倾偈嘅。 系啊， 喂，你惊唔惊啊？就嚟冲落去咯， 我要嗌。 女神大揭秘， 跟住我哋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叫女神大揭秘，就想自娟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如果我觉得我嗰一日食嘢食得太多，而我觉得第二日可能会重。咁我瞓觉前我会食便秘丸，跟住第二朝，去完厕所之后上体，即系磅体重会轻啲。 哦， 咁嗰一日就会开心啲。 哦，OK。但系你有冇话嗰个 standard 系大概，即系每日都系希望喺嗰个水平嘅？ 唔系，每一日都要比寻日要轻少少，0.1都要。 哇， 开心啲咁 样。首先我哋逐步拆解先，又系嗰句啦，即系你系每朝会起身去。企上个榜嘅人嚟嘅， 系 OK。咁但系你有 record 低每一日嘅变化嘅， 会啊，因为我会写喺嗰个日历度，每日记。 我屋企个日历， 嗯， 即系如果有人识睇就会知嗰啲数目字系点解 嘅。即系你嘅磅数啦，今日几号咧？咦，下面有个数字喎，咁样 就系咁解嚟嘅。OK。咁但系呢排嘅成绩系嗱，我哋唔需要知道个数字啊。 系啊， 呢排嘅成绩系如意定唔如意咧？ 可观呢个数字。 今日几如意？ 系咪因为琴日冇乜食好多嘢咧？ 唔系、哦，琴日有食宵夜嘅。 系， 但系因为琴日系咁喺出边跑，同埋跳咗好多个钟嘅舞，所以今日都 消耗翻够嘅。 系啊，消耗咗嘅。 O、okay, K， 好啦，第二个层面啦。咁你食嘅嘢，你觉得系算多定唔多咧？嗱，说话就唔多啊，但系食嘅嘢多唔多咧？ 我一时时噶啦，我会一段时间会有一啲。暴飲暴食嘅， 嗯， 開始暴食嘅話，我食嗰啲零食係講緊係薯片、 嗯、 糖、朱古力嗰啲嘅。 但係係咩嘢誘使你出現呢個暴飲暴食嘅問題呢？ 我有陣時係第一晚食咗好多嘢大餐，跟住第二日突然間重咗勁多，跟住就開始唔開心了，之後就會開始一個時間一個時段嘅暴飲暴食。 哦，即系重咗之后要暴饮 暴 食，你解决重咗嘅问题， 唔系你解决呢个重咗之后唔开心嘅情绪。 咁大概维持几耐呢？ 维持到我要即系自己觉醒，我唔得啦，唔可以再咁啦，要开始真系要重新开始运动翻，同埋食少啲嘢咯。其实通常咧，我妈咪都系会控制我饮食嘅，所以嗰段暴饮暴食嘅时间咧，佢仲 担心 唔开心过我， 系 啊，即系每日就话你今日唔可以再食嘢啦咁样， 收起晒屋企啲嘢，锁晒入柜同我。 唔系，其实我屋企冇零食嘅。 但你会出去买？ 系啊，自己偷偷买咯。仲要系我以前咧，系偷偷买完食完之后，你唔记得抌个包装咧。 咩 花？即系嗰日带翻屋企嘅，我妈咪就见到我，你喺出边又买嘢食系咪？ 捉唔捉到你今次咁样？ 心理龙爪手。 心理龙爪手啊！咁啊，究竟咧今日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睇下志娟又会点样样答啦。 好， 都系同啲武器有关嘅。 系 系啦，头先讲啲 MV 里边，你都唔知点样执啲咩武器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嘅情景咧，就大概讲一讲，翻翻去以前啦，并且咧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大将军。咁有一日咧，你就保家卫国之下，亲身上战场咧就要打仗啦。咁个皇上为咗奖励你嘅勇气咧，就谂住赐一个武器俾你。咁就拎去打仗嘅。咁以下有四种嘅武器，究竟你会揀边一种呢？ A 就是一把剑， B 就是一把嗰啲长枪， C 就是一把刀，同埋 D 弓箭。如果四样，你会想要边一样？ 系啦，呢个心理测验呢，就係去睇下究竟你暗瓦底呀，你嘅弱点系啲咩， 你会揀边一个呢？ 我会揀弓箭。 OK， 即系 D。 D， 因为我好中意，即系其实第一下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Hunger Game》入边嗰个主角。 哦，即系 Jennifer Lawrence。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佢嘅。 系。 跟住加埋我个 MV 入边嗰个形象咧，即系我咁样扎一条辫咧，人哋都话我似《Hunger Game》入边嗰个。 哦。 跟住我第二咧就系弓箭咧，你远又可以杀死人。 系。 近咧可以点用咧？ 直接落个箭头咪 咁。等于手枪冇子弹点啊，掉人咯你。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实用嘅。 把剑咧近又得，可以斩人； 系 远又可以攞嚟掟人。 同埋你嗰啲弓箭咧，你可以有成桶噶嘛。 哦。 如果你单把箭咧，咁就掉咗出去之后你冇。 啊，你又啱 啊。咁啊，系啦，重复一次我哋今日呢个嘅心理测验啦，就系若果啊，即系你。回到过去成为大将军上战场之前，皇帝奖励你就话送一个武器俾你，你会拣边个呢？ A 就系剑， B 就系枪， C 就系刀， D 就系弓箭。咁啊，听众都可以拣嘅。咁啊，志娟就拣咗 D 弓箭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揭晓究竟四个选择系代表啲乜嘢啦。 灼热渴望地后，有个世界等很久，在与记忆奋进开口。这次想再看多一眼，别无聊地扮浪过。前面都有美不必要，你去略应过。你仲有鼓起勇气，到石这最后没法避，对面笑得很客气，但恨要扮俗与孤寂。但想欣赏你这种审美，却无暇承受落败。还在想你转身不会破那直大。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come, come,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come, come,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yo, come and get it, yo.Come and get it, yo. Be 看着我 work out. Work out. 开始 freak me out. Freak out. Can't you see I'm busy now? Now. 有没有礼貌？好小姐很清高。 Yeah. 不需要陪跑。 Damn. 你就继续看吧。 Damn. You know you will never work out. 看见你鼓起勇气，想推开出口但退避。就算你不必客气。Yeah. 越站越近没顾忌。但想欣赏你这种审美，却无暇承受膜拜。只知洒的转身，不要太过跌价。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听过有 Bingo 以前一首派头歌，歌名叫做 I Know What You Want 啊。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今日心理龙爪手啦。 空一架波音737客机，载有136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由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当地星期五晚降落的时候滑入附近的圣约翰河，目前未知道事故原因。报道说事发的时候有雷暴，波音公司表示正是了解事件。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而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呢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呢柴湾连城道一带呢上山方向都系挤塞㗎。影响到柴湾回旋处车多繁忙，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柴湾坟场一带。咁另外呢喺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礼顿道同埋希慎道一带亦都系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啲车龙㗎，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大埔道落斜去深水埗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亦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跟住再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西贡区嘅天后宝诞活动，由而家起直到5月嘅29号，宜春街、连春街同埋万年街啦，分别有局部封路措施同埋改道嘅安排。专线小巴路线2号、3号、3A、4号同埋 4A 嘅总站啦，系暂时迁往万年街。咁另外啦，宜春街的士站亦都系暂停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子娟，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一开始呢就唔开口就觉得佢係酷嘅，一开口係多嘢讲嘅。即係啱啱好有个反差囉。 Hello， 我係 Queen 夏子娟，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咧，就系嚟自 Bingo 嘅成员，就有 Queena 子娟嘅。啱啱就讲到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就系重复一次啊，就系回到过去嘅时候，你成为大将军，可以上战场，皇帝就奖励一个武器俾你哋，会拣边个咧 ？A 剑、B 长枪、C 刀同埋 D 弓箭嘅，系啦。咁我哋就每个我哋都讲下，究竟系代表啲咩啦？ 心 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兼嘅朋友，代表你嘅弱点就系你嘅口才唔叻，成日唔知道点样同人哋应对，所以慢慢习惯之下，你就变得唔讲嘢啦。拣咗 B 长枪嘅你，你嘅弱点就系反应迟钝，特别系撞到一啲紧急嘅情况，你通常得个惊字，要一段时间先至反应得切。如果你系拣咗 C 刀嘅话，代表你嘅弱点就系虚弱嘅身体啦。特别系你要应付长期嘅抗战，你嘅身体就好容易顶唔顺啦。咁究竟今日紫娟拣嘅 D 弓箭系代表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咁紫娟你就揀 D 弓箭啊嘛，咁、我哋就开股睇下反映緊你有啲咩嘅弱点啦，睇下你自己同唔同意啦、D 嘅答案呢就係话你嘅弱点其实係有一种呢迷迷糊糊嘅状态， 傻大姐咁样啦， 係啦，佢讲话如果唔熟悉你嘅人呢、第一次同你合作呢会以为你係一个好沉稳同埋好精明嘅人， 係啦，唔出声， 係啦，可能因为唔出声，所以呢觉得你可能係即係 plan 緊一啲嘢啦，心思细密咁样、但係相处耐咗就会俾你即係突然之间弹出嚟嗰啲大头虾嘅嘢啊，或者有啲粗心大意嘅嘢呢搞到即係好好笑嘅，就会觉得俾你呃咗，明明初头识你嘅时候唔係咁㗎，咁 其实佢唔系细心，佢只係反应唔切啫。 係啦，即係你身边啲嘢啲敏感度比较低啲。所以有时就会搞咗一啲好搞笑嘅事情啊出嚟咁样。 我觉得完全中喎、 哎。哎呀。 即係你 ,ok, 我又嚟逐层逐层拆解啦。 洋葱咁样。係啦。一层一层。 好啦，第一个。咁你同意呢、這个即係换言之你都觉得自己都系一个蠢人系咪呢？我好直接嘅呢句问题， 你又唔使一下跳到去。 唔系，我觉得唔系蠢， 系 因为如果蠢咧，咁你第一下就已经俾人觉得你唔精明噶啦。 系 系啊，即系其实系识得包装自己，变成一个精明嘅人，起码都呃到人啦，系咪先 ？OK， 咁个暗码底，你觉得自己聪明定系醒啊？ 我觉得 聪明唔醒嘅一样。 sorry， 聪明 聪明，我就谂紧， 我学佢包装紧啦。你觉得自己系聪明定系蠢啊？ 我觉得自己个智商应该都 OK 嘅，个高嘅，即系都聪明嘅，但系应该唔够，唔系好反应快捷咯，唔系好醒嗰啲。 OK， 即系自己聪明，但系反应比较慢。 嗯， 即系一部超级电脑， 佢要运算，要时间， 但系佢要时间去捞， 佢爆 data 嗰啲。 系啊，有速度限制，公平使用。 有冇试过系真系自己嗰啲？即系嗰啲叫咩傻大姐或者呢啲外嘅性格，系令到自己可能有啲事情系发生过啊，有啲意外发生过咧。 咁喺屋企咧，我妈咪就会帮我执好嗱呢一袋嘢，我挂喺个门度，你开门嘅时候就要记得拎咁样。佢一定要挂喺个门度，就摆喺个梳化侧边都唔得，我都会唔记得咗拎。 你多呢啲唔见嘢啊？ 唔系成日噶。 你最近唔见咗啲咩咧？ 手机。但是一部细的是放我回大陆 去用那个 data。 是。你记不记得是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不见即是搭车楼。 庆功咯。庆功宴的时候跟住不记得拎啊跟住就转走的时候才欸我部机去了哪边但是完全想不即是完全个脑海当中没有记忆我个部机最后一次见过的时候在哪里。 平均几耐会不见一次电话 我今次是第一次不见。 OK, 但不见东西呢 如果遮的话咁应该是有一把就唔见一把啲。因为遮成日都会咁㗎。 即食完饭一走又唔记得拎返嗰啲啦。 我通常都喺嗰啲巴士小巴度唔见。 嗱假设想搵一个男孩子会唔会想搵一个细心係佢照顾你嘅人呢即呢个会系一个条件会唔会咁样呢 我觉得佢要系一个记性好好嘅人。 你好啦你觉得有啲咩要俾佢帮你记住呢 即係譬如有時我有啲活動呢我可能唔係好記得即係可能三日內嘅活動佢都要提下我囉。 係、即係提你聽日要 聽日幾點早起身啦。 係呀聽日幾點鐘嘅 show, 聽日幾點鐘去實浪整頭咁樣呢啲都要提下啦。 跟住仲有啲咩佢要幫你做嘅呢 帮我做， 使唔使帮你执屋啊？ 唔使，呢啲我自己嚟， 自己搞掂。 你会执嘅， 系。我觉得其实 我理想当中咧，我如果同嗰个男仔咧，就系佢喺一啲细节上面嘢啦，佢要提我，即系好似要提醒我一啲啦。跟住如果喺生活上面一啲照顾，我可以照顾翻佢嘅。 嗯，即系例子系， 即系譬如头先讲家务、屋企 家务啊，煮饭我都可以识下嘅，即系识。 你做咩突然间咁细声？ 因为其实我到依家都唔识煮饭。 但系你会学？ 我会学。 你会唔会惊啊？如果要开炉，即系霎菜，你都要煲水啊？ 我唔惊啊，因为有一排咧，我屋企嗰个gas 咧就坏咗嘅，跟住你要咁样揿住之后用嗰个窗去点。 系。 嗰一排我都 OK 嘅，仲要系冇人教我嘅，就系见到我妈咪咁样点咗一次，跟住啊。你竟然识点咁样嘅？ 唔系，我唔系担心你识唔识点啊！ 我担心你会唔会唔记得熄 火啊！我都系担心呢一个。 应该唔会嘅。 女神实验， 呢个叫女神实验咧，就系、是、有一个情景出现，睇下你会点样样答啦。 嗯。 咁因为咧，呢首歌叫《后街女孩》咧，会即刻谂到即系 Backstreet Girls 有啲咩嘅特质，我会谂到系一啲街头嘅英雄。即系喺街上面嘅女仔，佢可能其实摇身一变咧，系一个英雄去拯救人咁样。若果你能够成为一个超级英雄或者街头英雄嘅话，你会想有啲咩超能力咧？你觉得你自己会一个点样嘅英雄咧？ 梗系想可以读到人哋个心思。 但系呢个又有冇特别嘅原因呢？ 因为其实我点解我会好少同人沟通，同埋好少讲嘢，就系、是、比较 care 佢对我嘅感觉系点。 哦， 即系如果你话太多嘢讲，佢会唔会觉得哇你咁多嘢讲好烦？或者你太少嘢讲，佢会唔会觉得哇你咁串咁 酷 嘅咁样？ 咁你要用几耐嘅时间去同嗰个人，即系可能打破嗰个叫做 隔膜， 系个隔膜或者嗰个叫咩 心理关 系咯？ 女仔可以即入，男仔就可能要耐啲。 哦， 有冇一啲男孩子即系喺身边啦、啊，系、真系可以同你系完全信任佢，或者系可以好 friend 嘅？有冇呢啲人咧？ 可以好 friend， 但唔可以完全信任。 个原因系 谂咩信唔过？好简单。 因为都系唔系好了解， 唔系好了解男人啊，因为 系啊，唔系好了解佢系谂啲乜嘢。因为不是一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嘛、所以你都是知道他现在这个人，但你又不知道他是做给你看呢，还是他真的是这样的。 好，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可以问我们一条问题，我想知道你想了解男人什么呢？ 是 现在你问我们一条问题可以，我一定会老实答你的。 我都会的。 是的，你会想知道我们什么呢？ 你们是比较喜欢女仔很多东西说，即是很活泼那些，还是闷闷地但系静啲嘅咧？如果你 闷闷地， 做咩你谂到啊？ 我谂 出嚟答， 我谂到。咁你讲先， 因为系我喺度，所以就讲。 咁你讲先， 诚实啊！ 你 先，我俾你讲。 我睇样嘅都系，我真系睇样， 好诚实啊！ 我真系睇样，我唔理。即系如果一个靓女唔出声坐一日，我 OK 嘅。或者佢喺隔篱同我讲一只嘢，我都。 等等先，我呢个题目加一个前提 系。 如果两个女仔个样都是 一样 好靓嘅，一个正一个活泼，咁你拣边一个？ 跟住就睇身材啦，两个身材边个好啲啦？ 睇身材啦，唔系即系如果你个外表或者个外貌系完全一样嘅话咧，俾我系会拣，我会拣正啲嘅。 诚实吓， 诚实诚实诚实，因为可能我而家嗰个太嘈啦，我开始享受宁静嘅， 因为佢有对比啊个人， 即系宁静嘅好处，有时候我会谂紧呢样嘢，系啦，或者可能做咗电台之后咧，经常都系要即系同人倾偈啊，不断好多说话，咁有时翻到屋企会想静下嘅，系啦，可能系关呢个事都有机会嘅。 但系你唔惊好似突然间提前入咗老年人生活咩？ 冇啊，咁咪 跳到咁远啫， 咁未咁快到老年人生活嘅。 系因为咧好静咧，唔会好似变成好似老夫老妻咁样嘅。 唔讲嘢啊， 系唔讲嘢啊？ 食饭啦， 系啊， 瞓啦，咁啊，嗰啲咧。 但又好似未去到咁极端嘅静。 当然，即如果你两边嘅极端，即系当然都唔得噶啦。咁但如果稍微文静少少，我忽然谂紧，我都几想试下呢类型嘅女孩子。 好耐冇享受宁静嘅感觉， 而家 清静呢四个字 关事呢样嘢，因为而家嗰个太嘈。 我就是揀活潑那個的。 嗯。 因為我首先覺得如果兩個人拍拖呢，譬如你出街咁啦，你總係會有一個人要講下嘢㗎嘛。或者因為你兩個講啦。咁因為平日做嘢呢講得太多啦。所以其實我即係譬如我做完嘢呢，如果拍拖嘅话，我系想我唔使讲嘢，你讲唔紧要，你讲晒佢啦。 唔系，所以我都系咯，咁大家唔好讲嘢咯，静静地行下街，静静嘅一齐煲下剧咪算咯。 但系 enjoy 听人讲嘢。 哦、oh, ，OK， 即系我平日讲啊，讲俾人听啊，讲得多啦。我做完嘢，我想我听人讲嘢。你中意嘻嘻哈哈都 OK 嘅，即系我会笑埋一份嘅，但最好唔使要我俾力。如果唔系咧，两个都唔讲嘅，硬系即系你唔可以成日拍拖都唔出声噶嘛。我觉得咁，诶，如果佢唔讲，我又抵唔住嘅。好啦，我讲啦咁样，咁啊又系翻翻去自己要讲嘢啦。所以我就同佢调翻转，我宁愿拣一个活泼啲嘅，系啦。 咁你咧，你会拣一个两个外貌都系吴彦祖咁样啦， 系啦， 你会拣系一个活泼嘅吴彦祖啊，定一个文静嘅吴彦祖咧？ 我会揀活泼嘅，因为我自己 太静啦， 太静啦，嗯 嗯，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大家 feel 到个 静，我中意啊，嗰个人， 我帮我拉花开嗰两秒，嗯 ，OK， 大家都 feel 到啦， 恭喜诗人。 大家都期待嘅送礼物环节，恭喜诗蓉啦，叫做咁啊！紫娟咧开咗个题目俾我哋嘅， 嗯， 就系、是、实用，同埋最好呢个礼物对我同阿一嚟讲本身都有特别嘅意思嘅，系啦，系啦，呢一个嘅出题目嘅原因有冇？系咪因为你不嬲都中意啲实用啲，最好啲样嘢收翻嚟，你有得用啊最好啦，咁啊， 嗯，因为我收，其实我通常咧，唔系成日收人哋嘅礼物嘅，咁、 嗯、 我觉得如果我要收礼物嘅话，我要一啲唔系物质上面嘅嘢咯，实用啲同埋可以鼓励多啲嘅，正面啲嘅。 即系可能系啲精神层面上嘅嘢。 系 啊, 啊。 如果佢话我为你祈咗一个肚、嗯、祝福你咁，得唔得？我真系听过啊。 唔系你俾一个平安符俾我咯。我真系有噶。 我个 friend 听过啊，佢话咩？我听过嘅，佢个朋友咧，即系我朋友生日，然后佢有一个另一个 friend 就送一份生日礼物俾佢，就是、我为你祈咗一个肚祝福你咯。嗯，精神层面呢啲你得唔得 ？O K 嘅，好中个帽咯， 洗面香，好个帽，好个帽啊， 系啊， 系啊，好过就咁一句生日快乐啊，咁样， 生日快乐，得闲食饭啦， 好啦，咁我同阿一咧就各自都准备咗啦， 好啦， 你嗰个先啦，你嗰个实用， 我首先要读一下波成 send 俾我个 message 啊， 系 ，Queena 想收到嘅礼物系实用，同埋佢希望嗰份礼物对于你哋两个嚟讲系特别有意思嘅。咁喺呢个嘅阅读理解嗰度，我就出现咗个错误啦。 吓， 对于你哋两个咧，我唔系谂到我同波成嘅， 吓， 我系谂到我同 Queena 两个有特别嘅意思嘅。 我都系咁 get 到， 系 啊，我你意思系 我系对我哋两个有特别意思啊，所以两个咧，我哋两个今次咧应该都系 get 错咗啲嘢嘅。咁所以我买咗啲咩咧？ 我买啲嘢嘅， 我都买， 我都同你 get 咗一样，我同你 get 错咗。 但系 Queena 啱啱嘅意思应该系对于我哋两个，即系可能我好喜欢火影忍者嘅，我觉得佢影响我一生嘅，我就送一本火影忍者嘅书俾佢咁样嘅。好啦，但系我哋 get 错咗唔紧要啦， 我哋继续。 反正我哋两个一齐 get 错，一齐错啫嘛，冇所谓噶。 好啦，所以咧，我本身谂咧就系对个女孩子两个人系一个有意思嘅嘢咧，我买咗个钱啱嘅。 哇！一齐储钱买楼， 冇错。我呢排谂紧呢个问题， 你都未买到啊？ 呢个咁嘅 size 储一世都买唔到。 佢而家呢个系大概一个橙啊，系咪啊？一个橙左右嘅大细嘅猪仔钱啱。 哇！但系你真系冇同佢讲其他嘅嘢咩？你净系同佢讲系。 仲有嘅，佢话例如可能系是但一个送本书，本书系教人哋面对任何事都要好有正能量嘅，可以鼓励到你同佢咁样。咁但系因为你个例子系书，所以 系我哋就费事就登买书啦。 哦，但系你冇同佢讲我中意猪同埋中意粉红色嘅。 冇啊， 冇啊， 吓中咗。 哇！ 我今 咁啊，仲喺度谂紧买边个前额。咁我首先 present 下先啦。咁买前额嘅原因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即系对未来有意思，就系两个人去组织一个家庭啊嘛。咁组织家庭最基本就 系 有钱啦。我而家都揾紧呢个问题，究竟点解决去买到楼去结婚啦？ 谂住结婚啊？ 我谂住结婚噶啦，不过买储唔到钱啫嘛，所以拖住先咯。系啦，唯有咁样答啦。 结婚嘅前额呢一个会唔会使得？ 呢、這个咁当然，如果再有诚意啲，我今日就走咗去开户口啦，系咪先？但系实在太过难搞啦。 如果你开个联名户口， 呢个开个联名户口太 攞嚟做礼物， 太有诚意啦呢坛嘢。但系即系呢个一个象征意义嚟嘅，即系两个人一齐储钱去为未来，无论可能未必系结婚噶、 嗯， 可能系储钱，大家储一年嘅钱，然后出年去一个旅行。 嗯， 咁都系对未来系有个特别嘅意思，所以我就揀咗前啱，就可能系即系咧，如果我真系同 Quina 拍拖嘅话，咁我就系希望送个前啱俾佢，跟住我哋两个一齐储钱，就为未 future 去打算咁样。 哇 ，future 用到 future 呢个字 系啦， 好啦， 好， 你又储钱啊，买唔到楼啊，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系咪？ 几多怨气啊呢个字， 我送， 但系佢中咗粉红猪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呢、這个。即系体育精神上，我都 体育精神， 我都要照送同埋要照住声嘅。嗱，我送這個呢一个咧，劲啊，嘿，好实用嘅 咩嚟噶？ 乜嘢啊？ 呢一个系叫做小条纹袖套，系通常做家务嘅时候套喺两边手度嘅。呢、這、一个劲啊！方便内容保护衣物， 我成日见啲婶婶猜面粉都系用呢啲， 诶唔同呢一、這个系时尚新颖嘅，质地柔软细腻，做工精细，手感舒适，新颖实用， 仲系新款。 个原因系咩呢？就系、是、我觉得实用，首先你家务上一定用到啦，同埋个意思就系一齐去为个家庭啊，将来 送俾我，跟住叫我去做， 唔系一齐， 所以个件事应该你送俾自己啊嘛，呢样嘢 一齐去做啊。系，因为我觉得一起去做家务是很 sweet 的，即就算你不结婚都大家一起为同，即系为个屋企，大家一起住都好咧，即系做家务是很开心，不一定要下下出街嘅，两个人嘅二人世界，执下屋啊，煮下饭都得，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咁样用啦。 你自己都过意唔去， 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几实用啊！但系你冇计啊，你个猪中咗嘛？ 好啦，两个啦， 呢个一齐做家务， 一个一齐储钱。 我想问波胜，你而家系咪自己一个人住？ 我未啊，同屋企人住啊。 咁你平时自己屋企做唔做家务？ 做，我中意做家务噶。 系咩？ 系中意洗碗啊。 不如你过嚟我嗰度帮手啊。 $50一个钟啊。五十蚊一个钟 抵啊！我加屋嘅话$50一个钟。 你俾个朱姐钱啊，我入$50落去，我帮你做。 好啦，两份礼物，你会拣边个咧？ 我帮你答啊！我都知系边个，我帮你答啊！今日。 其实咧，我想留翻呢一个你自己做家务用。 留翻你自己做家务用啊！听唔听到啊？ 因为我仲想过一段时间先做家务嘅。 而家唔想做住系嘛？ 而家唔想做住。 但系你系喜欢粉红同埋猪嘅。 系，我中意粉红色同埋蓝色。 O、okay, K， 但系、 喂，粉红色同蓝色喎，包装 下开啲先，下开啲先。但系点解你喜欢猪咧？有冇原因嘅？ 因为我属猪。 猪啊！我画只猪上去，边系个手？ 得行开，行开。 所以你今日拣 肉冇赖皮， 今日拣嘅阿一嘅。 同埋呢个其实系都即系俾我自己有一个提醒，就系我要储钱。 哦， 我又系嗰啲成日都洗钱洗得好多嘅。 我要都提你要买下间屋，同洗下啲碗， 好赖皮啊！你输咗就喺度， 我有谂过噶，算啦。好啦，攞翻。 你都用到嘅， 你都用到的。唔系两份都送俾你嘅，系俾妈咪用一份，妈咪都用得着。 你伯母啊， 你咁样就令到佢要逼拣，要逼佢去做家务。 爆 系啊！我点同佢讲，妈咪呢个俾你做家务啦。 今日有人送咗俾我，我唔啱用，唔知道你啱唔啱用咧？咁样问妈咪啦。但今日都系自荐上嚟啦。咁呢个时候我就听下你嘅新歌啦 ，Bingo 嘅《后街女孩》。今日多谢你。 多謝 Thank you。 你我都翻翻翻翻呼，青春空間今天只可及你看到，新歌發布何街都讚好，你要跟我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全部跳舞系人又都齊，要女神嘅氣勢，有架子女有位，兩隻手拆曬鎖，跳躍動作要多，你個口抹大抹盡，刺激我龍騰火，跳就跳，唔理咁多。 最尾揾嚟有 Bingo 嘅后街女孩，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多名民主派议员离开座位到主席台前面。内会主席李慧琼多次要求他们返回座位，但议员并没有理会。李慧琼一度宣布暂停会议，大约五分钟后恢复。特別會議是要討論建制派聯署提出要求內會發出指引，以建制派最資深議員石禮謙取代民主黨的陶謹申主持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多名民主派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質疑會議的合法性。立法會法律顧問表示，內會可以就法案委員會的程序或者行事提出指引，是否發出指引一貫是在內會的會議中討論。視乎內會是否制定指引，建制派議員的聯署信提及草擬指引的方式，即使內會通過，指引不會自動適用於法案委員會。立法會繼續審議國歌條例草案，工黨的張超雄關注第四條列明奏唱國歌的時候，參與或者出席人士必須肅立，質疑是引入無謂爭拗。他引述近日一段宣傳片指，坐輪椅的長者在奏國歌的時候亦都要站立，是製造恐懼。內地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回应话：第四条是指引条文，若果能够肃立就肃立，不能够肃立大家都会理解。落马洲一架小巴怀疑失控翻侧，小巴司机和五名女乘客受轻伤。事发在下午近一点，一架专线小巴沿落马洲路往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行驶，期间发生意外，小巴防撞栏和挡风玻璃损毁，杂物散落一地。救护员在现场治理伤者，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按年增加 0.5%， 几乎是等于零增长。加上贸易数字和本地零售数字下跌，反映不论在外贸或者本土消费都未走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邱腾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部分问题是要长远讨论，要视乎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而邱腾华在另一个电台节目就谈到旅游业，他说五一假期期间访港旅客数字不错，他明白旅游旺季对市民会有影响，希望市民对旅客有同理心，当局会解决市民提出的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咧多车啲，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現時咧，喺銅鑼灣嘅加路連山道、禮頓道同埋希慎道一帶咧，都係車多繁忙。咁另外，東區走廊落中環亦都有車龍噶，龍尾排到過去城市花園。喺九龍區方面咧，大埔道落斜去深水埗，近尾河流一段仍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過去澤安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車多，龍尾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咧，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落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寨家病毒可以经蚊只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家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切参与。 CIBS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申请第一步先上 cibs.rthk.hk 登记账户，填表有困难打来2331-2334预约咨询服务，有专人讲解和协助填表。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周末崔杰彤，在上个星期六的周末有情人里面，你有没有讲过自己的故事？ 两个钟头咁长，你知边段呢？ 我是指中间讲饮醉酒嗰啲。 隔咗咁耐，我唔系好记得啦。 咁喺今个星期六晚10-12的周末有情人里面，你会唔会讲自己的真故事？ 我唔肯定，到时你听下啦。 法官大人，我冇嘢问。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12， 时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 妈咪，我想， 我知你想踢波嘛，帮你报咗名啦。 唔系啊，我系想， 得啦，你想买波鞋嘛，冇问题。 妈咪，你听我讲先啦，我系想约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日下昼2:30，红磡置富都会中庭，约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喂，唔该，我想揾曾淑仪小姐啊。 哦，系。 夹下今个星期日嘅节目啊。 好啊，好啊。 有冇兴趣同我一齐讲下呢个超级英雄电影嘅剧透版啊？因为我真系忍唔住啦。 其实我都忍唔住嘅，而家讲啦，我哋点开电话？ 咁开心嘅嘢，梗系要同听众一齐讲啦。星期日早上10-12，二台院线，曾淑仪，阿 O。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报个时先，下昼时间3:38，咁啊呢度系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有波星同埋阿一啦。而家外面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7%， 咁晦气嘅，你有冇开心啲啊？啊，系啦，23度 都系咁啦，数字人生嘅嘢、 啊，几阵骤雨啦，自己留意啦，咁啊，好灰啊。好，今日咧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嘅， 系 你平时赖即系佢咩啊？即系赖床嘅时间系如何嘅咧？ 赖床，我举个例啊，举今朝为例啊，系我今日应该要12点出门口，11:30起身， 系 咁我校闹钟11:30。然后我听到闹钟的时候是12点，即是个闹钟响咗半个钟。 诶、咁你平时系校一个闹钟定系校 4-5个到咯？以今朝为例， 哦，你系会校4-5个嘅人嚟嘅。 系啊，同每晚校嘅时间唔同噶。Okay. 即系我当我连续几日都系要11:30起身啊。 系 我几日校嘅时间唔一样，因为你唔想俾个身体习惯啲，同埋会转下个铃声 嘅。哦， 例如我今日我琴晚 仲系做。 哦，so does it？ 譬如我会校11:27。11:29、11:31同埋11:36，跟住第二日咧嗰啲就會 tune 少少噶啦，唔想俾個身體慣咗，同埋佢每一個鐘之間嗰個 interval 轉下音樂咧， 會啊會啊會轉啊會轉啊，費事聽慣啊嘛。 同埋个 interval 系唔同嘅，唔会 set 死系五分钟响一次。 咦，我同你调翻转啦。首先第一样嘢，我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一个闹钟就够噶啦。 嗯， 咁啊，我以前咧系有一个嘅收音机闹钟嘅，咁啊以前仲做紧手下留情嘅时间，就12点半起身啦。 系， 咁然后就出门口，咁啊一点钟，咁啊出门口翻到嚟两点钟咁样啦。咁啊，12点半嘅闹钟就系目的就系可以听到隔离台啊，周老板咁样。咁所以 至今 系啦，咁所以咧，我大部分时间都系一个嘅收音机闹钟嚟嘅。咁但系咧，有时咧嗰个闹钟咧个声响咧，即系试过可能嗰排太攰咧，试过几次咧，我系醒唔到咧，咁我就要校多一个闹钟嘅，就系我嘅电话啦。咁就两个闹钟就够噶啦，我一定起到嘅，唔系应该话我一定会醒到。系咪一定会起到？ 醒同起系两件事， 系 两 个概念嚟嘅。 虽然万事起头难。就算你醒 头早啊， 系啊，好难讲啊。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系一我系要嗰款嘅闹钟声嘅， 系点样样嘅咧？可唔可以播你 听下？咁理解嘅，应该咁理解。嗱，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中学嘅时代咧，咁啊系用 N 字头嘅电话啦。咁、哦、我 系 用电话做闹钟嘅。咁然后就可能由中四、中五开始，都已经系嗰、那个嗰佢、那個、即系佢自己电话，佢间公司有佢自己嘅铃声噶嘛。 系。 咁啊做嗰个闹钟嘅。当我升到去中大学嘅时候咧，换咗智能电话嘅时候咧，我头嗰一个星期系起唔到身嘅。 系咩？ 因为我听唔惯嗰个闹钟嘅。 哦， 一听唔惯咧， 反而听唔惯啊， 系啦，我就起唔到嘅，而系我好自然咧，好似嗰个实验啊， 系， 即系你一响啷啷咧，啲狗就会流口水咁样咯。 因为佢知道嗰个指令系等于嗰、那个，即系个声系等于嗰个指令。 所以当我一发梦听到嗰个嘅声，即系嗰个音乐嘅时候，我就会自然醒啦。 我想听一下你嗰个系咩声？即系你而家 要搵翻出，而家唔系噶，我需要时间去适应咯。 系， 即系可能我要即系换一每换一次电话。可能头嗰一个星期我要时间去适应嗰个闹钟嘅声。 咁你呢期用嗰个声咧？ 呢期用咩声咧？ 我而家即系你将佢教咯，教一分钟之后，我而家教咗啊，差唔多啦，就系快响啦个电话。 你试下你嗰、那个， 呢、這个就而家系 random 咯。 其实我系几喜欢呢一款嘅，呢一款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叫咩啊？有啲有少少似嗰啲 咩啊？ 我觉得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咯，听落我唔识形容嗰种感觉啊！ 而家听住咪好唔舒服啊？ 系啊，听落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啊！我试下我嗰个啊， 系你嗰个教你教四十三啊，你教四十三， 俾时间我。而家几点啊？而家 你教三点四十三分啦。 哎，等阵好难揿啊啲掣，三点四十三分， 系啦，仲有廿秒到佢就会响噶啦。 好，我教咗啦。 因为我有段时间用嗰啲好 hardcore 嗰啲咧，一响就叭叭叭，唔得噶，你要咧慢慢咁样喺深层睡眠嗰度拉翻个人出嚟，就用头先嗰啲循序渐进。 但我觉得嗰种音乐系有种好似悬疑片嘅感觉。 啱啱呢个 系啊，所以我系呢啲我反而系会 听下你嗰、那个， 好 差唔多啦， 准备啦， 好期待啊！ 三、 二、 一。哦，系啊，我而家朝头早系呢、這个 吓，咁样啊？ 系啊， 哦。 咁我就会醒噶啦， 会醒嘅， 系啦。咁但系今个礼拜咧，推介你多一样嘢，点样先至可以醒到咧？大家听一下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可以准时起身，又或者喺瞓好少嘅情况下都可以坚持起到身噶。你需要嘅系一个闹钟之外呢，系需要一个异性噶。你谂下一个情景，假设你今朝八点钟要起身，而你忽然收到一个妙龄少女嘅电话，叫你 啊，既然你都八点钟起身。不如你都叫埋我啊！ 喺咁嘅情况下，就算你七点九先瞓，瞓得个十五分钟，你都会俾个闹钟吵醒，然后好自不然就会打过去同嗰位妙龄少女倾偈，氹佢起身，氹氹下嘅时候，你自己咪又系起到身。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闹钟之外，揾一个异性提佢起身，咁样你自己都起到身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啦， 嗱， 呢件事呢 有问题问啦，代你另一半问，究竟嗰个异性系边个？ 哦，好耐冇见嘅一个 friend 嚟嘅，咁啊咁啱呢排有倾翻偈，佢、 哦、 都认识嘅， 哦 ，OK 嘅。 你讲咩 OK 啊？个女仔好正啊 ，OK 嘅都。 转头攞张相嚟睇下，有冇拍拖啊？嗰个女仔 冇啊，啱啱失恋。 哦，就是、前几晚食饭嗰个 介绍俾。前几晚唔系 哦唔系嗰班，我介绍俾 嗰班前几晚食饭嗰个咧，系啱啱 engaged 啊， 系 捞乱咗， 哦， 争好远， 喂，不如等我帮你帮轻下你嘅工作啊， 你觉得呢招有冇用先？嗱，呢个系我今朝发生嘅事嚟嘅，其实我觉得系几样嘢捞埋啦，第一样嘢咧，即系我哋之前都提过，我哋逢星期二咧，同事之间都会去打波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我寻晚五点几瞓。但系叫我十点啦，假设十点起身去打波，我系会放飞机嘅人嚟。 算罢啦，你就会觉得。 但系今日咧，为咗踢波咧，我真系八点零钟就起咗身啦。即系我个关事嘅，即系可能我对足球嘅喜爱嘅程度咧，系大过篮球。 我觉得呢个系其一嘅，其二系因为今日嗰个叫做都系比赛，而比赛个分别就系、是、即大家人哋预咗你啦，同埋嗰啲系前辈啦， 系 咁，所以你应承咗你好难唔去嘛。如果你平时星期二大家都系朋友咁样，你觉得诶迟少少啊，晏少少 OK 嘅，又唔系比赛，你今日咪打住先咯。个心态好唔一样。 系啦，嗱呢个第一个，所以八点零钟咧，我系八点零五分个闹钟咧，我系醒咗嘅。咁啱啱我哋都提过啦，醒同起身系两个概念嚟嘅。 系 好啦，当我。打过去嘅时候，由于我发现对方咧系嗰个叫咩啊？嗰、那个昏睡嘅程度咧 系 比我更加严重啊！ 系贴近昏迷， 系啦，就嚟要入 ICU 噶啦。咁咧，你就会忽然之间你就点啊，大佬？又系你叫我叫你起身嘅， 系 咁你又咁样。咁转头你又翻工又迟到，咁我咪要负责任。咁、 嗯、 我就忽然有少少咧，即系你起身个人已经燥燥地底噶啦。 系， 喂，起身啦，喂， 喂，醒啊！ 虽然喺 set 文嗰度系用氹呢只字啊，但其实我今朝嘅语气 系喝啊。 喂， 醒啊， 起晒， 其实好似嗌紧自己醒咁样。 系啦，咁你嗌下嘅时候咧，自己醒咗咯。 捞醒 系啊，所以 点解嗰日仲可以唔起身嘅？ 尤其是平时咧，系你会拎住个电话咧，揿揿下又瞓翻啦。 系， 但系今朝你学完人哋之后咧， 唉，我都醒了， 算啦，我都醒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招咧系几有用嘅。 哦，唔系，但系你讲开呢个一个题外话，我曾经啊，或者我而家可能都会嘅，我几中意就好似你啱咁讲咧，打电话叫个女仔起身，因为嗰一刻嘅佢咧系好温柔。因为佢未醒啊，佢讲嘢冇乜力嘅时候啊，喂，我唔使身啊，即系佢会扭计啊，嗰一刻嘅佢好温柔啊。 嗰、那个女仔系平时嗰、那个，或者你同佢嘅关系系点先？ 即系我讲以翻可能女朋友为例啊，以前有女朋友佢粗声粗气啲嘅，咁样讲电话唔系嗰啲声，但每次我好期待打电话叫醒佢，因为打俾佢咧系史上最温柔嘅状态咯。佢又会，因为佢想 ask for 瞓多五分钟啊。五分钟，呢啲系平日你得唔到嘅嘢。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面前扭啊，大佬？ 瞓多阵好攰啊！即系呢啲系你平时冇可能听到嘅语气啊，所以我觉得几过瘾嘅。 好啦， 有啲变态添。 唔系，男对女，我觉得系得意嘅。 系 啦，即系我以一个大男人主义去睇呢件事啊。好啦，忽然之间，假设你 系 个女孩子，假设你而家系你嘅前度，有时你都会咁做噶嘛？ 嗯， 我相信你都会扭计啊。系啦、 啊， 你幻想一个180cm 高嘅邱国成，体重已经就嚟接近180磅， 一比一啦。 系啦，然后最近我哋同佢度咗个腰围， 36.5寸 啊， 36.5寸，我同佢度35， 我一人一半，36。一个咁嘅男人，你用翻你把声扭计， 瞓多阵好攰啊，真系 再嗲啲 啊！寻常试一间会唔会冇人听啊？搞完又赶走晒佢啲客， 再嗲你呢件事好核突啊！呢、這个画面， 好攰啊！我要讲到隔篱啲人都有反应先。 隔篱隔篱零公子一路饮水一路喷啊！阵间， 好眼瞓啊，瞓多五分钟哦。 佢递咗只手指俾我哋， 系啊，手指公啊，做得好， 做得好。所以咧，但系我觉得呢一招系 work 嘅，即系嗰个 work 嗰个位系在于咧，就系、是、你有个责任感啊，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有责任感嘅人咧，当你需要为一个人打过去叫佢起身嘅时候咧， 系。 咁你自不然自己都会燥咗啦， 系。 但系有个前提，就系、是、你要对嗰个人系真系你都想负下啲责任嘅，所以我先至建议系异性，即系如果我要打俾嗰个要叫邱国胜咧， 系、哦， 算啦 算啦， 我哋一齐瞓多阵啦， 有啲自生自灭啦，你会系咁样谂咯， 系啦，又或者会谂多一样嘢咯，咦，波胜迟到、哦，转头可以屈佢请我食下午茶、哦， 等我起身先咁样。 所以就会有呢样嘢啦。 啊，都系嘅。不过我的方法有少少唔同，好简单嘅啫。都系有一个异性，但系佢将个责任交俾佢，嗰、那个就系我妈啦。 唔同嘅， 我叫阿妈叫醒我。 但系件事唔同嘅，即系嗰件事唔 work 嘅。阿妈叫醒你咧， 我醒。 你觉得系一个理所当然嘅嘢嚟？ 系啊， 系啊。但你去叫一个忽然之间啊，呢、這个大前提 系， 即系假设我唔系平时要嗰个钟数起身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你平时呢个钟数你要做开系唔得嘅， 系， 即系好似我今日咁，忽然之间朝头早九点要去到石门踢波嘅， 系 四五个月先一次， 系， 然后你用呢一招，忽然揾一个异性、哦，然后话不如我听朝叫你起身啦， 嗯 嗯。 我觉得个难度在于点样可以忽然找到个异性，可以忽然找到 个异性，打开个电话簿就忽然找到个异性，或者喺个交友程式 apps 嗰啲 hook up line 啊， 个 description 系I want to wake you up tomorrow morning. Anyone interested? I want to wake you up. 或者打开人哋通常一开第一句系 hello 瞓咗未啊嘛， 系啊 ，hello 起咗身未啊？ 听朝叫你起身好嘛？ 好嘛？ 好嘛， 又可以攞到电话， 又可以攞到电话， 有用啊呢招， 呢、 哎、 招 OK 啊， 呢、 哎這 个好啊呢、這个。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讲到要一早起身啦，我咁讲啊，难瞓嘅程度我认第二，真系冇人敢认第一啦。经过多年嘅锻炼，我已经做唔到晨早八点可以起身啦。本来逢星期二我哋电台同埋啲行内嘅朋友都会约打篮球嘅，可惜系打朝早十一点啊，系十一点。你谂下，十一点去到，预大概一个小时嘅车程。即是我十点要出门口，仲要预时间食埋个早餐嗰度又半个钟，起身梳洗执嘢又半个钟，即是话我朝早九点就要起身啦。我知道你会觉得九点平时你翻到公司啦，唉，老实讲啊，我都试过唔止一次，我系校咗个闹钟，都系唔知醒去打波噶。我谂原因好简单噶啫。就是我的生理时钟已经坏了了。平时夜晚去到凌晨四五点先至眼瞓，所以第二朝要瞓到十一二点啊先至挞得着个人啊。但有时候啲工作一定要系朝早嘅话都冇办法，一定要焗住自己起身。所以有句成语非常之啱，叫卧薪尝胆啊。即系点啊，唔好俾自己瞓得咁舒服，有咁辛苦得咁辛苦。咁你睡眠質素差咯，咁我闹钟响嘅时候你咪容易啲醒咯。所以好多时候第二朝要早起身，而前一晚又夜瞓嘅话，为咗保障自己一定起到身，我係会选择瞓 sofa 嘅。起码个闹钟一响我都听到啊。 起床啦，起个隆咚响，闹钟一直响，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已经天亮，屁股晒太阳，棉被不要抢，打起精神睁开双眼赶快起床，起得隆咚响，买个热饮棒，快去刷牙快去洗脸不要赖床，早餐不要忘，心情要开朗，起床歌跟着我一起来唱，妈妈和爸爸和哥哥和姐姐和弟弟和妹妹一起动一动， 早起半个钟头。 运动，别说懒惰虫，跳一跳动一动，满脸春风，早起做运动，世界大不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轻轻松松。妈妈和爸爸和哥哥和姐姐和弟弟和妹妹一起动一动，再看充满笑容。 哎，起来喽！你不晒太阳啊？你还搁那蹲呢？起来了！哎呦，哎，起来起来，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卡紧卡紧卡紧，跳马紧，来来来，跟我一起这样做，唱吧！ 你介绍下呢一首系咩歌咧？ 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啊， 姨姨啊，舅舅啊， 舅舅、 舅舅系舅父咁解？ 舅舅啊， 舅舅、 舅舅， 可能我加咗啲闽南话落去。 闽南话你中意啊？呢只歌啊，系卜学亮叫起床歌啊，个台湾歌手嚟嘅，所以有少好似台语嗰啲咧。 你听住呢一首歌，朝朝都笑醒啦、 啊，朝朝啊，朝朝， 朝朝啊，笑醒啊，朝朝啊，笑醒。好啦、啊，我哋有位嘉宾嚟到啊， 系， 喂，系我啊，系我。啱啱咧搭车翻嚟嘅时候咧，听到你哋讲咧，讲话呢个闹钟铃声， 系啊， 我好想俾你听下我呢、這、一个，我呢一个系真心舒服。直情系即系影响咗我成日嘅心灵啊！ 你呢个唔系电话入边 default 系自己拣嘅， 电话噶， 哦都系 default 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但系佢呢个系集百家之大成噶。 你嚟啦， 嚟紧噶啦，嚟紧噶啦。 佢嚟紧啦，佢嗰个迟少少噶。 几舒服，仲有雀仔叫， 身会鼓兜温泉。 系啊，系啊。 会觉得温泉， 唔系、哦，我反而谂到另外一样嘢、哦， 系咩咧？ 当你瞓紧觉听到啲水声咧，系啲人话你系会有啲地方系控制唔到嘅， 我有尿意， 系啊， 有尿意，我冇事嘅，但系咧，我想 朝早发现有冇发现自己条底裤湿咗？ 唔系，可能系琴日唔知做咩事， 仲有雀仔叫啊， 有雀仔叫啊， 突然间起来啦咁样，咁样佢呼唤我定呼唤咩咧咁样？咁但系我就系话呢一个铃声咧，我试过一次咧个街道即系突然间响起啦，啲人问边度雀仔叫啊？ 我裤袋 但系有啲人听呢啲反而系会 越瞓越冧， 会越瞓越冧 系 啊， 但我系醒嘅，舒服嘅。 系、啊、我哋推荐你多一样嘢啊，拣闹钟咧，拣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jingle。 系 有 啲啊， 哔哔哔哔哔，咁啊即刻醒啦！ 不如你唔好扮啦， 所以 不如我哋讲下下个礼拜咩嘉宾？ 好嚟啊！ 显咗嚟，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咧？ 佢唔会好直接去表达自己感受嘅人嚟嘅，佢首先会去兼顾咗别人嘅感受，佢永远都系将自己摆后少少嘅一个男仔。 Hello， 我是田若妮，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我哋下星期嘉宾就是 田若妮 田啦，系啦，咁但系你个吹蜡剪得好差， 点解啊？ 你个 background music 嗰下搭上去我听到啊， 系咩？ 系啊，你下次可唔可以剪好 啲？下次你剪咪得咯， 听下呢个又剪成点咧？ 田瑞妮，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虽然佢真系讲嘢可能会口花花啊，或者比较直接啊，但系其实咧佢底蕴里真系一个，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细心嘅人。Hello， 我系田瑞妮，想知道我拣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可能好奇啊，点解下个礼拜会系田瑞妮咧？ 呢个你讲啊， 因为呢、這个 你讲啊， 有一个特别嘅 节日。我啱啱都谂紧，好唔好提呢件事？ 要提，咁又有新歌嘛？ 系 讲母亲啊，母亲节啊嘛，母亲节特辑啊。 佢唔会听到嘅。 又或者我哋揾另外一个阿田啦， 桂花田， 桂花田啦，真系母亲，有妈妈嘅感觉。 所以下个礼拜有田嘅嚟啊， 系啊，再下个星期我哋试下揾桂花田啊。 好啦， 我哋要追桂花田啊，拜拜。